众朋友，感谢您将调频锁定在 FM 九八六，收听由贾悦带来的《乐听经典》。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是朱桦带来的《春雪》。昨天呢，我们就经历了一场还不算小的春雪，因为现在已经到了春天，所以地表温度呢已经算比较高了。这个时候所下的雪呢，肯定不会留存太长时间。所以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里唱到的，春雪就是这样，刚刚开始就会走向结局。但是对于春雪呢，我觉得我们大可不必像歌中唱到的那样为它赋予一些悲情的色彩，正因为它不能存留太久，所以呢它就更显得珍贵和美好。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一首老歌，它是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 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不分肤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他没有分开每种色彩，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谁又能做到？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Beyond 乐队1990年的一首非常激励人的《光辉岁月》。在1990年的时候 ，Beyond 乐队呢是远赴肯尼亚，并亲眼目睹了非洲人民因为战争和灾荒而遭受的苦难的生活。回到中国香港以后 ，Beyond 乐队的主唱黄家驹在报纸上读到了当时的非洲领袖曼德拉被困狱中的故事，并由此产生了内心的一种共鸣。黄家驹认为，曼德拉的这种精神内涵是关于抗争和希望。这与当时 Beyond 乐队在香港辛苦打拼的那种背景是不谋而合的，所以呢，主唱黄家驹就创作出了这首《光辉岁月》。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会听到萧亚轩2008年发行的专辑《三面夏娃》当中感人至深的《类似爱情》。在这首歌曲当中呢，萧亚轩是有一些真情流露，因为在这首歌当中呢，他清晰剖白了自己在两年当中经历的一次刻骨铭心的感情。在感情结束后再回首，萧亚轩发现对他来说可能那是爱，而对于当时的那位恋人来说只是一段类似爱情的感情，所以呢就有了这首歌。 我站在屋顶，黄昏的光影，我听见爱情光临的声音，想起你，这默契感觉像是一个谜，心里有点急，也有点生气，你不要放弃行不行？我在过马路，你人在哪里？这条路希望跟你走下去，最近我和你都有一样的心情，那是一种类似爱情的东西，在同一天发现爱在接近，那是爱并不是也许，世界很无尽，谢谢你说一声爱你，我很想听。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萧亚轩在《三面夏娃》这张专辑当中演唱的一首《类似爱情》。不知道您在听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种感觉，说觉得这首歌当中萧亚轩的声音呢有点像莫文蔚。对此呢，萧亚轩也是再次强调了，他觉得说自己像莫文蔚也没有关系，自己在这首《类似爱情》当中呢用了一种比较像在说话的这种唱法，像在读自己写给自己的一封信的这种感觉，用很重的鼻音造成了一个很特殊的气氛，让大家觉得会有点像莫文蔚的那种调调。萧亚轩说，唱这么久也不是要刻意要做谁的样子，一定是要做自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非常难得的歌，说它难得是因为它见证了两大歌坛非常重量级的女歌手的一段传奇缘分。这首歌呢叫做《清平调》，它的前半段是由邓丽君演唱的，来自于她90年代初的一段录音，而后一段呢是由王菲来接唱的。这首歌可以说是邓丽君和王菲的跨时空对唱。王菲呢曾认为邓丽君是她的音乐启蒙者，所以呢她也用这首歌来向自己的前辈邓丽君来致敬。马上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可怜飞燕。 想听播你蓝歌，也是春风无限黑，真想听播你蓝歌。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邓丽君和王菲相隔时空共同来演绎的一首《清平调》，是一首由古诗词而改编成的歌曲，有着唯美的意境，耐听更耐品。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赵雷的两首歌。有些人知道赵雷这位歌手呢，是通过他今年上了《我是歌手》这个节目，也有一些人呢，是先听到并喜欢上了他的作品，从而呢，才去了解这位歌手的。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是他的一首代表作《成都》，这首《成都》呢是他2014年创作的，词曲演唱都是由他自己完成的。赵雷非常喜欢《成都》那种慢悠悠又极具人情味儿和生活气息的这种感觉，所以呢，他就非常想给这个城市写一首情歌，来表达他对这座城市的记录和留恋。马上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成都》，也借由他这首歌，让我们去了解这一座城市。 手揣进裤兜，走到雨林路

难着你。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 朋友，感谢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来自于阿杜的一首《他一定很爱你》，是阿杜2002年首张个人原创专辑《天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当然也成为了阿杜在内地的一首成名曲了。阿杜用那种沙哑的嗓音诠释了在被所爱的人背叛时候的那种无助和不知所措。这首歌也是擅长写中慢版歌曲的马来西亚音乐人李志清为阿杜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据说啊，张学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是爱不释手，于是呢，阿杜的制作人许环良出面和张学友的制作人欧丁玉来协调，最后还是张学友忍痛割爱，最终由阿杜来演唱了这首歌。在下半时段的时间里呢，让我们共同来听阿杜这位歌手早期的一些代表作品。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依然是来自于他的这张首张专辑《天黑》当中的一首同名主打歌。 怎么飞？你又走了，我要怎么睡？哦，心若破了，你要怎么陪？莫非你只是贪玩的蝴蝶？天都黑了，你在想着谁？情都灭了，我要怎么追？话都说了，你又怎么退？原来你只会让我掉眼泪。整个世界突然一起天黑，爱在眼前无声崩溃，摔成粉碎。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一种撕裂的感觉，嘴里泛着血腥滋味，多么伤的离别。

距离，爱越任性越冷的关系，也许这是我不够勇气去解开你防卫的怀疑。天天看到你是喜欢和必须，不可能的可能，我担心面对分离。哦、我才知道自己有多爱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阿杜演唱的《天天看到你》，也是同样来自于《天黑》这张专辑当中。其实这张专辑呢真的是非常成功，其中收录的很多歌曲都成为了阿杜的代表作，也是凭借着这张专辑让阿杜在2002年获得了第二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最受欢迎男新人的铜奖。我们接下来还将听到的两首歌也是出自于这张专辑，一首呢叫做《思夜》，一首呢叫做《Andy》。两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 我把梦撕了一夜，不懂明天该怎么写，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谁？一场雨湿了一夜，你的温柔该怎么给？冷冷的风，冷冷的吹，不停歇。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迷途心灵的密码，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旧电话撕了一夜，我的朋友还剩下谁？冷冷的心，冷的梦在哽咽，两个人湿了一夜，抱得再紧也不能睡，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夜。

我要那么勇敢地说出来。外面不安的世界，骚动的世界，我们熄灭曾经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杜《天黑》这张专辑当中的两首歌，一首呢叫做《思夜》，另一首呢叫做《Andy》。在今天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听了阿杜这位歌手在早期的一些比较受人欢迎的作品，也可以说呢，我们今天下半时段听到的这些作品呢，也都是来自于他的首张专辑《天黑》当中。他用他那种独特的嗓音唱出了男人那种看似坚强的外表下呢，在面对感情和生活的时候也依然会痛苦的这种感受。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 FM 九八六的更多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23:00。